是的，说实话啊，我已经是一拖再拖了。 嗯， 因为我说过呀，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不是我们一个单位研发出来的，它是属于联合研发。因为大伙儿看到了生物场治疗仪这么大的一个医疗器械，它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包括这个复制巴马高地磁技术，所以不能咱们说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大伙儿能理解。 嗯， 那么另外呢，更加重要的就是很多已经跟咱们签订引进合同的三甲医院呢也都急了。 哦， 他们花了很多钱引进了生物场治疗仪，包括使用权费用、知识产权费用，花了很多钱，人家是用来收费的，可是咱们在这儿呢免费给大伙儿用。就说你是研发方吧，那也不能搞起这种特权来你就没完没了的。 嗯， 所以人家肯定是有意见的。因此呢，这些天呢我就是在那儿顶着很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最后这几天时间发放费呢是我竭尽全力给大伙儿争取到的。所以还没报名领取1000块钱的生物场辅助治疗费用的，抓紧最后的时间，还有最后的大概就是6天吧。 哦， 啊，那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往后你还是可以正常做的。 嗯， 这个呢是我跟他们也说好的。 其实徐主任，我们真的很理解您，因为啊，您也是一直在为我们广大的患者着想，真的是真心的感谢徐主任。其实我相信啊，这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祖训最好的一个真实写照了。 嗯，只要我觉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有益的，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去争取。 嗯， 因为这段时间每天咱们全国各地的服务站都不断的给我传来了太多听众朋友病情好转的消息，越来越多的患者都反映症状减轻了，检查一下指标都下去了，都在说这种方式太不可思议了。 嗯， 那么其实大家传来的这些好转的反应，那都在我们预料之中啊，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已经在三甲医院的临床上进行了很多年的临床验证，那这些年的临床结果就是生物场治疗仪直接被一些相关部门批为准字号的2类医疗器械，批准的这个辅助治疗范围呢直接就包括了代表性疾病。所以说大家这些问题病情的这个好转呢，我们在这十几年里可以说见的是太多太多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次要给大家推广这种全新的方式啊，不用我说，我相信大伙儿心里也都知道，可是却苦于没有别的办法来替代。而全新生物疗法生物场治疗仪它就是帮助咱们实现扔掉那些方法。比如说这些年在临床上像我接诊过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患者， 嗯， 基本上病人是抱着生物场治疗仪主机30分钟以后都会不约而同的感觉到心脏开始舒服了。 哦， 那么其实最近很多病友啊，也都在反映，用完生物场治疗仪之后，就感觉胸啊，一下子打开了，就觉得不闷了，心脏呢，也感觉到不慌乱了，而且睡觉呢，也能够睡得踏实了，这前胸后背呀，也没那么疼痛了，之前的那种一扎一扎的那种感觉，觉得轻多了， 嗯， 而且身子呢也感觉到有劲儿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是奇迹啊。那么之前呢咱们做临床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患者，姓季啊，60来岁，是退休的机关干部，在09年的时候啊，他被查出来 冠状动脉粥样性硬化，那当然这就是冠心病了。 嗯， 当时这个病人就跟我说了，哎呦，我这个心悸，哎呦，总是反反复复的，胸闷呢两年了，而且呢上我这儿来之前已经病情加重一周。患者两年前在没有任何原因的这个情况下就出现胸闷气短，那么在医院确诊为是冠心病以后，就一直口服消心痛丹参滴丸进行治疗。那当时用药以后症状缓解了，后来呢因为一干点体力活或者是一生点气，那就会出现急性的心绞痛。 哦， 然后这个病吧慢慢的又发展成心梗了。 嗯， 到了12年他再一次入院接受心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啊，这个疗法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支架了。啊，那个命啊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病的后遗症的毛病落下了。啊，那怎么的呢，他就是出现了心衰了又。 哦， 后来呢心衰呢又逐渐的从一级发展到4级了。 这太严重了。 是啊。所以他来我这儿的时候我一看，说实话这个人跟植物人呢基本没啥区别。 嗯， 躺在床上啥都干不了。哎，他就说我不动我的心脏都难受。因为有这个病的朋友知道，心衰发展到3级的时候，你就是不动你就躺着，心脏也莫名其妙的乱跳。所以我第一次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一看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泛红，这人还有点浮肿，嘴唇呢还淤紫，拿这个听诊器一听，这个肺的呼吸啊伴随着失罗音以及呢胸腹的摩擦音，还有心脏呢有心包的摩擦音，心率每分钟110次，并且还心率不齐。我拉了他的裤腿儿，看了看他那个腿，一摁一个坑， 嗯， 这腿也有点水肿。我就问他们家属啊，你们现在怎么个治疗的呢？那家属就说，哎，我们都没什么好办法了，就是吃药了，一天一大把。我说都有什么呀，我看看。家属就把那个兜给打开了，摆了一桌子的药瓶。我一看呀，里边有阿司匹林、 ADP 抑制剂，还有降脂的他汀类的药物，还有控制心率的贝塔勒克，还有降压的，有扩张血管的，一数7瓶的药。啊，这个还不算，随身呢还得备着救命药硝酸甘油。 嗯， 哎呦，这么吃药，哎，所以说保命要紧。可是这么个吃药，就算这病人最后他的心脏没事了，可他这肠胃他这肝肾早晚也都不行了。 嗯， 然后这个患者家属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大夫说药再不行啊，只能给心脏再下一个起搏器。 哦， 要不然的话一旦心脏衰竭了这人就没了。我说先别呀，啊，别急呀，我先给病人号脉，病人的脉细数无力，伴有滑弦，这种脉呢是典型的左心衰竭的脉象。再一看舌象，舌面以及舌下淤紫，舌面没有舌苔，整个舌头像那个干旱的大地，有裂纹。那从咱们中医上讲，这个就是心脉虚损，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就是心肌功能已经受损的非常非常严重了。 嗯， 再因为呢，这位朋友现在他吃的药太多，不能再用药物来刺激他这个脆弱的心脏了。所以当时我说呀，现在的办法呢，就是用生物疗法，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来试一试了。因为当时啊已经做了很多啊冠心病 心衰的临床了。那么对这个呢，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地磁场，它可以修复病人受损的心肌细胞，那么释放的脉冲呢，能够迅速的疏通它淤阻的血脉，清扫它冠状动脉内的垃圾毒素。那如果说冠状动脉内的血液垃圾少，淤阻轻一点，那么它的心脏的压力就能轻不少。 嗯， 如果坚持的话，这个人呢应该还能有救。我让患者把生物场治疗仪放在他的脚下。在这儿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啊， 嗯， 这个心脏不好的患者把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啊，你放在胸前呢，那肯定效果是最直接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了支架，你就得告诉我们医护人员，或者你放了起搏器了，你一定要说的。 嗯， 因为你们做的支架都是金属材料的，而生物场治疗仪里头它有高地磁，所以呢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辅助治的过程当中啊，你一定不能抱着主机，你即便要做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在脚下，通过足底的心脏的反射区，一样它能起到作用。一开始呢，这个病人做了以后，他就说了，感觉有点热， 嗯 啊，腿呢麻酥酥的。那五分钟之后呢，这位同志就讲了，脚底心啊有点痒，往大腿上一拱一拱的。我说这好事啊，这是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脉冲在作用于你的血液循环，别着急，让血液循环起来。那么做了一次之后，这位病人出了很多的黏汗，那这个呢就是垃圾毒素逐渐代谢的结果。做完这个20分钟，病人摸着自个儿的胸口，家属以为他犯病了， 嗯， 结果病人说，哎呀，我这心脏好像跳得有点劲儿了。这话呢就把现场的人呢都给逗笑了。 嗯， 那么做完了之后呢，这个患者呢就被家属带走了。第二天呢，这个患者再来的时候，这家属就跟我们说这个昨天中午啊，我们走了以后，这病人吃了一大碗的牛肉面。 哦， 哎呦，香啊，自打得了心衰以后没见他吃过这么香的饭。 嗯，食欲也好了。 食欲啊，就一次他说食欲好了。后来这个病人连续做了七次以后，他自己感觉下肢脸上的浮肿消失，眼睛睁起来不太费劲了。 嗯 啊，那么三个礼拜之后，胸闷气短的现象没了，前胸后背的那种捆绑感没有了。也因为呢，这位朋友的病很重，我们会诊之后，当时是建议他坚持半年的时间。坚持半年之后，病人胸不闷，气不短，心口不疼，睡得着，双手握拳，感觉有劲儿，脸色呢红润，也能够在家里做一些家务。那么当时我们中西医专家联合会诊的结果，就是临床的症状消失。 嗯 啊，其实像这种案例在生物场治疗仪近十年的临床验证中，这种效果数不胜数。 徐主任，说到这儿啊，我想问您，生物场治疗仪为什么要做十年的临床啊？其实据我所知啊，一般药物做临床都是两三年左右。 嗯， 您看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你们一做就是做了十年。 哎，对，这个呢是我当时极力主张的。 嗯， 首先生物场治疗仪包括我们另一个科研成果，那都是将近做了十年的临床，他们都是属于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必须要验证它是安全的，而且还要验证它是有效的， 还要验证它是不是真的就能实现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做了10年的临床，最后才把几千例的临床数据提交上去。 嗯，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心脏病患者，一做就是半年时间，我们长的还有做1年时间的，像这种才是有效的数据。 嗯， 你知道，我们做临床做了10年，最后审批用了多长时间吗？ 审批啊，1年。 哎，我们用了5个月。 5个月啊， 啊， 真的不可思议。其实1年我都觉得我说的很快了 啊。而且我们的审批的流程一点都没有简化。 为什么这么快呢？ 啊，原因就是我们提供的临床数据太有说服力了。 哦， 几千个临床数据，每一个临床数据都有3甲医院的审核盖章。所以最后生物场治疗仪审批的范围是什么呢？包括了常见的代表性疾病，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中风后遗症啊、高血脂啊、各类骨病啊，还有消化类疾病等等等等。 嗯， 我记得上次这个生物疗法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你看到的有记者在问我， 嗯， 啊，说徐主任呢，你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啊，是范围广泛还是什么呀？其实都对呀，但还有一点，生物场治疗仪它效果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快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骨病患者，他常年的就离不开止疼片。 嗯， 那我就告诉你，你用生物场治疗仪的效果来得个快。 哦， 它的消炎效果来得迅速。 嗯， 那就是因为它能够释放出地磁场、远红外线还有脉冲，而且能够穿透人体9到12公分，能够直接作用于人体病灶部位，直接修复细胞。所以呢，7大系统的疾病它都能辅助治，而且说对于常见的疾病它所起到的效果非常快，更何况这是体外辅助治疗，而且非常非常安全。 嗯， 那大伙想想，它是复制了那个巴马长寿村的高地磁，那巴马人在那生活了几千年了，一代一代的都无病无灾的，你说能有副作用吗？ 嗯， 所以说在10年的临床当中，生物场治疗仪屡屡创造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骨病的病人，这年纪真不大，才刚40岁。 哦， 啊，是个工人，就是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一不小心把这个腰啊给蹲了一下。 嗯， 腰那个髓核呢，哎，它就掉了出来，当时呢腰就疼，勉强的还能直着腰，停2天之后严重了，厕所都上不了了，人也站不起来了，没办法就去做手术了。现在呀，这种手术啊，它有一种呢是大刀口的，还有一种呢是微创的。 嗯， 那么这个微创的肯定的花费那就比较大了，那病人就考虑到啊，做手术一个费用大一个费用小，那家里的这个家庭情况，当时呢就选择做了大刀口。 嗯， 啊，划了一个大刀口，后脊梁那块呢有个11公分长的大刀疤。 嗯， 那做完这个手术，这个后遗症他也就落下了。 什么后遗症啊？ 他也不知道怎么着，2条腿的这个膝盖往下就是发麻。 嗯， 脚麻的特别厉害，走道呢走不远，哎，往多了说呢能走个30分钟，往少了说呢走个10分钟，而且他说这前脚掌根本就没什么知觉，基本上呢也站不稳，走道呢就像那个小脚老太太一样，全指着后脚跟跟那儿使劲儿。然后他说也不知道怎么了，小便也受影响了，这个小便他得靠这个腹部腹压去排尿。那什么叫 负压排尿呢？就是你小便的时候，你的手啊，得摁着你的小肚子。 哦。 后来呢，就是负压排尿也不行了，排不净了，弄得呢，还有点尿路感染了。到最后，这小伙子说，三天两头的往医院去住院，太贵了。算了，干天就自个儿倒尿吧，就间歇性的倒尿。一天呢得倒个3次到4次。 嗯。 那么经过他的主治大夫的推荐，他过来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当时一来我一看这小伙子腰托啊，他这个是游离状的。你看腰间盘，如果按照病理来讲，就是西医的核磁诊断和 CT 的诊断，它分退行性的改变，还分膨出、突出，还有这个脱出，脱出也叫滑脱，还分中阳型、分侧凸型、分游离状。那么游离状呢，又叫游离性腰托。 嗯， 他干活把腰这么一蹲，把那个髓核给蹲掉了，掉到椎管里之后呢，就把马尾神经给压迫了，所以他出现这个小便呢失禁了。当时呢，他这个病急性外伤，开刀这个处理办法是没问题的，但是开刀解决不了神经恢复的问题，小便失禁这个后遗症解决不了。 嗯 啊，那他也没法去工作了，你说对不对啊？ 没错啊， 你一天得上个几回厕所，你自个儿上班时间去倒尿吗？哎，不可能了。所以很多腰托的这个朋友选择做手术，最后大伙儿可能都会发现，手术以后手脚冰凉，四肢麻，小便排尿困难，尿滴沥，排不出尿等等，这个都是腰托手术的后遗症。那么绝大多数的呢，就是愈合问题和炎症问题。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地磁场可以直接修复刀口处受损的细胞以及神经组织，能够提高人的自愈力，同时呢，释放的脉冲改善炎症部位的血液循环，迅速的减轻疼痛，释放的远红外线可以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所以整个受损的组织就会很快很快的康复起来。那么这个小伙子辅助治疗的时候啊，我让他把这个主机啊放在他腰托的位置，我让他两个手握住电磁棒，3分钟时间，小伙子的脑门子上出汗了。 嗯， 慢慢的他说感觉腰这块感觉就热乎乎的。 哦， 然后呢就有热流啊从这个腰这儿往骨盆那边走。20分钟的时候呢，他的后腰底下出汗了，那这个叫通透了。然后这后腰呢他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然后站起来活动活动啊，人就感觉到特别轻松。这小伙子前后做了3个月，可以顺畅的排出小便。小伙子拽着我的手说，徐主任，早知道这个仪器这么好用，我当初就不用做手术了。我说那倒不行，你是急性外伤导致的腰托，当时肯定要做手术。 嗯， 但是有一些慢性腰托还真就别着急着去做手术啊。临床实验当中，很多腰托的患者就是在准备手术遭这个罪之前来的。我们有些患者扶着腰走路啊，有的不敢滴落东西，滴落点沉的东西，那腰就疼得呲牙咧嘴的。就这样的病人不用多，我跟大伙讲，你就做一次，疼痛肯定减轻。 嗯， 你连着做个3-5次，哈哈，可以说不敢直腰的你能直腰了啊，你就觉得哎呦，今儿个长高10公分呢啊，以前呢你连2颗大白菜都不敢拎的，你做个几次下来，你能拿桶油啊，从超市把桶油带回家，你也能跟家里干个家务活了。以前走路都挪着走，你几次下来 你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人他不疼了呀。所以这个就是生物场治疗仪它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或者是多一种方式，更多的它是一种全新的理念。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要提醒大家伙儿，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的体验费用的发放，我们还有最后6天就要结束了。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来进行最后的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生物场治疗仪1000元免费体验费用发放将截止到9月6号结束。还未报名参与免费体验的朋友，请抓紧最后时间报名。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我很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63。 63身上有哪些个病啊？ 我有一个就是做胃镜做出一个就是萎缩性胃炎上皮糖化。 嗯， 这个也不知道是胃啊还是肠子里头还有包块。 嗯，这就不太好了。嗯 啊，就是这大便，原来大便都很正常。 嗯， 现在就是大便吧有点费劲。是什么费劲啊？就是一开始接出来的时候啊， 嗯， 都是小小粒粒，挺干挺干的。 嗯， 费很大劲才能接出来了。 嗯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颈部有多个淋巴结节。 嗯， 我还有一个病毒性丙肝。 你还有丙肝？嗯嗯。 嗯，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不敢卖？我现在什么药我都没敢吃。 嗯， 也没有说过度，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没有过度的去治疗。检查费就掏不起。就我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生物治疗吗？是不是我这个能在用咱们这个，是这个意思？ 啊，当然能吧。啊 啊，哎呀，我太高兴了。因为说实在，徐主任，我是不折不扣的说这是你的听众。 嗯嗯， 对我是一种鼓励。本来我没尝试吃这药，但是从精神上是不是对我是一个鼓励？ 啊，精神上是一种鼓励。因为我讲过， 啊， 咱们任何的朋友，你得了病了，你记住不抛弃不放弃啊，总有一个方法能够把这个病呢给治好。像您现在这个病年纪呢，我听上去并不大，对不对？但是您这个胃炎啊，胃炎在中医上啊，萎缩性胃炎这种病在中医上属于胃脘痛的这个范围。这个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病， 啊， 也是一种慢性病。 啊， 从早期的胃疼啊、胃溃疡啊，逐渐发展到萎缩性的胃炎，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啊， 这个病呢， 啊，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会好好坏坏，啊，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去认认真真把这个病治好，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病， 嗯， 啊，阴虚治瘀，慢慢的会发展成恶性的疾病。而且你身体当中的瘀， 哦， 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啊，这个有肠化的这个现象，其他的地方还有结节这些东西， 啊， 对不对？ 你消化系统不好。 啊，就淋巴结节。 啊，淋巴结节。啊，你还有肝上的问题。啊， 对。 一般肝不好的人胆也不好，对不对？ 是，我原来就有胆囊炎。 啊，对啊。就说肝呐、啊、胆呐、啊、胃肠啊，啊，这都有问题。您的舌苔什么舌苔呀、啊？能不能告诉我舌苔？ 哎呀，我这舌苔是不太好。 嗯，舌苔怎么个不好？ 今天还可以，就是这个舌苔的这个舌头的前面这一块边缘是紫色的。 嗯，舌头旁边是紫色。 舌头底下那个、舌头底下那个就是咱们吃速效救心丸，含 的 舌头底下那两根那个血管，是黑的。 那就淤堵。 但是我现在只有说这徐主任不怕你笑话我了、我只靠我的精神状态良好，精神状态。兵来将挡，雨来储存吧。因为咱自己经济情况也在咱这，你孩子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就那么靠着精神支着，今天能舒服就今天，明天不行了，再说明天就是这种现状。现在， 那如果说您这个病情严重了，我打个比方说，你还有多少时间的生命？那你怎么看待你今这一段时间怎么过呢？ 我现在就是说，那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想治疗，但是我就无助。说实在的，我想治，我想有个健康的心脾，但是现在说实在的，我就现在就自己，我就自己在徐州租房住呢。就是说，我也渴望我自己健康，我为什么不敢上医院去？我老给打电话，老想着借助这中医这个平台。能把我这病，一个能从治标治本上能标本兼治能给我治好，另外一个可能是从那个检查费上啊，从乱七八糟这个费用上了、啊、不用，最起码不用住院，这些乱七八糟杂费不用掏，这个方面我也考虑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一听到我广播里讲生物场治疗与健康万里行的这么一个活动，免费的可以辅助治疗10次，那讲课还没结束呢，电话已经打不进去了。你这样的一个治疗仪，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我 首先它不伤肝，它不伤肾，它不伤你身和的任何零部件，而且在全国治疗仪方面能够有这么多系统的病症，这么多认可的病症当中可以进行辅助治疗的话，你为什么就不去试一试呢？ 那我明天就可以去吧。 你得跟他约、 啊、 你得跟他报名、 啊、 报好名了、 啊、 约了以后你才能进行。你这个、 啊、 如果说你的胃炎，它本身胃炎也是属于这台仪器辅助治疗范围之内的、 啊、 而且便秘也是它辅助治疗范围之内的、 啊、 就你身上的这些个病症它就效果非常好。你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花钱的、 啊 有10次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体验呢？ 对不起， 对不对？ 我没拿我这会儿当时，我特别迷茫，不知道从哪块下手。 我都有点激动了。 对，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自个儿打电话约时间、 啊、 报名，赶紧的 啊, 啊，好不好？ 啊，好，哎， 好嘞， 谢谢，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啊。 不用谢，不用谢。 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叔叔，欢迎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北京的患者。 啊，北京的患者，多大年纪啦？ 86。 86岁了，我听您现在这个也是在体验生物场治疗仪是吗？ 对，我现在正在坐着呢。 啊，正在坐着呢。啊，叔叔，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哈，徐主任现在就在我的身边，那咱们就把生物场治疗仪您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嗯，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哦，谢谢你，邱主任。 啊，你好，你好。 啊，我非常感谢你啊！我那个 一桶一罐那个我天天在吃，效果还是很不错，很满意。 哦，效果很不错，很满意是吧？一桶一罐。 也天天听你的广播。 啊， 有时候 天天听我广播， 我被感动的都掉眼泪。 啊， 哎呀，我说你也是一个高， 嗯， 是一个老人了。 嗯， 他一天起早贪黑。 您说您八十多岁了，啊， 我86了。 86了，您是不是也是一体多病啊？ 对，是一体多病。 啊，都有哪些个病？ 严重的呢，就是冠心病，还装着支架。 哎呦， 心脑血管， 啊， 高血脂， 啊， 高血压， 啊， 失眠，前列腺， 哎， 反正一身的病， 一身的病。这晚年生活呀，禁锢着吃药治病了，对吧？ 对， 啊， 不过这一次 啊， 我自己感觉到我86岁的时候来了个时来运转，我有幸， 嗯， 有幸碰到了你，我非常高兴。 哎啊， 真的我非常高兴。现在我的身上有好多病 啊， 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哦， 啊， 好些个病很大好转了。嗯， 今天我就在接受这个。生物场的，今天是第3次， 第三次， 我现在还正在做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 那您觉得足三里这个穴位，您现在坐着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我前两次，我今天是第3次嘛， 嗯， 前两次， 嗯， 我先做的是那个阴陵泉穴， 啊，做的阴陵泉。前两回做的， 因为我的腿无力，就腿软了，感觉走路没劲儿，有时候还打晃，因为膝盖呢，也不舒服，不是特别疼，但是呢，总感觉到像支持不住我的身体了似的，我总担心呢，什么时候来一个马失前蹄，那我就是坐上以后啊。虽然有点酸麻的感觉，但是总的还是很舒服的。 总的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我特别是第二次，就是昨天，我做的是那个三阴交。 哦，又给您做了个三阴交。 哎，昨天我这3次嘛，第一次是阴陵泉，第二次三阴交，第三次就是足三 里， 现在还正在继续做着。 你三阴交它调理你脾经、肾经跟肝经。 对啊，因为我夜尿频啊，我肾是不好的。 对呀， 啊， 这个穴位也是特别好的。 所以咱们这些工作人员呢，我也挺感谢他们。为什么呢？说他们比较耐心。 比较耐心。 我提出的问题啊，他们都能够很好圆满地给我答复说。 你只要告诉他们，你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哪儿不舒服。他就会给你调理，来给你做， 是吧？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哦， 是吧？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走路感觉腿比较轻快，也有劲儿了。膝盖也不疼了。这个那种担心呢，就刚才我说的马失前蹄的那种担心呢，好像。我基本上解除了，我感觉我很有劲了嘛，我就放心了嘛，我可以大胆的迈步向前走嘛。 对对对， 做这个之前，我的脚腿是经常夜间发生抽筋儿。 哦，小腿抽筋儿， 抽筋儿， 对， 尤其是左腿 啊。 所以呢，做了这两次以后啊，这已经第3天了，我就没有出现抽筋儿的这个现象，是吧？另外这个脚趾啊。腿啊，膝盖啊，也都感觉有一点温度，特别是我每年都需要吃止冰凉，我现在摸我的腿就是有温度的， 有温度了啊啊！ 哎呀，要非常好 哦。那老哥哥，您可是动脉硬化了，知道不？ 这都没有。 所以你要抽筋儿啊！这个腿抽筋儿不光是说缺钙，它动脉硬化它也抽筋儿，不通则痛啊，对不对？ 对，我就我因为这样的呢，就提升了我的治病的信心， 有信心。 我原来觉得这么大年龄了，有什么执着，是吧？然后最后几年就了解了这一生了 啊。 但是呢，通过这一次这两天，哎呀，我说我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啊，是吧？ 对康复抱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有了活的欲望。 我说了不抛弃不放弃，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行了，老哥，你跟那就继续坐着吧，我们这儿先撂着电话，好不好啊？ 好嘞，好嘞，谢谢。 哎，好好好，好，再见。哎，再见。 重要通知：生物场治疗仪1000元免费体验费用发放将截止到9月6号结束。还未报名参与免费体验的朋友，请抓紧最后时间报名。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啊。 你好，徐主任。 哎， 妈，太感恩你了。我首先吧，把我的病情给你介绍一下，行吗？ 哎， 就是吧，我因为我吧，就是胃出血，肠炎，还有那个就是脾胃吧，有点虚寒，胆囊也不好，肝也不好，完了晚上还尿频。就是后期吧，哪有病我都治，后有吃药都吃不了了。 嗯， 吃药吧，就脑瓜子就疼啊，迷茫，恶心。 啊、 嗯，完了还吐，就是肚子疼的、嗯，就像那个，后期我都吃的那个，维生素了。 嗯、 我寻思我吃点维生素吧，维生素都吃不了了。后期完了，我就听了生物场治疗仪呀、啊。 嗯， 我说这挺好，我 是 我这不就头一次吧？我都20多年的病了、 嗯， 我头一次那天是下午来做的。 嗯。 这是晚上吧，我就觉得身上吧哈特别得劲舒服 啊， 舒服。晚上我睡觉吧，我这一宿吧尿频嘛，都给你起了多少遍，还、 啊、 失眠。 嗯嗯， 我怎么晚上我就觉得我尿频，当时晚上我就不的了，就是起了一遍，我就心里就想，我说哎呀，这么快、 嗯、啊？ 后期我这不还有肠炎吗？我到半夜前就是3-4点钟必须得出去。 嗯嗯， 就得出去，怎么分一天里吃完饭就得出去。 嗯， 凉的不敢吃，辣的不敢吃。 嗯， 油腻的不敢吃，吃上那肚子疼的，就是肚那嘎就是穿水呀、啊。 嗯， 就不行。我到半夜3-4点钟，哎呀妈，我咋没肚子疼呢？咋没解上厕所呢？ 啊， 我说这么神奇呢，我自己也成， 所以 感到神奇了。 让大伙来做做。 后期完了， 嗯， 对呀、啊，我后期我还有一个那个肝有病，口干口苦。 嗯嗯， 一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啊。 嗯。 我这几天做了3-4次，这两天， 嗯， 我也不知不觉什么功夫消失的， 嗯， 我还有那个就是背痛啊， 嗯， 就坐这嘎达，筋骨可痛可痛的了，坐、 嗯、 一会儿都是扯着疼，我都得躺着，搁筋骨压着， 嗯， 不行，我也是这几天也不知哪天，我不知不觉的呀，我想起来不知都忘了，都不知啥时候消失的，不知不觉消失了， 不知不觉的消失了， 对啊， 啊。嗯， 嗯， 我就相信吧哈，我指定是能好，指定是这10次做完了就能好。 嗯， 就是可舒服，腿哪都舒服，哪都是脖子盖也热乎、 嗯， 哪都热乎。 啊、 完了，觉得筋骨全是热乎的，好、 啊、 这眼睛吧哈、 嗯， 也有点花，也有点明了。 嗯， 我说这么神奇呢、 嗯 嗯？ 啊， 我说就这些病都那啥了。 嗯、 我真的我都20多年的病了，我吃药都吃不了了。徐、 啊、 主任，我真感恩你， 啊、 谢谢你吧，这给我嘞。给我那个这20多年的老病都过去了，只有身体吧，有个健康的身体， 啊、 我能重建建到幸福生活了，我真感恩你们。 我刚才呢，我一句都没插您的嘴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舒舒服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生物场治疗仪它的效果。这台仪器。它里边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地磁场完全复制了巴马当地的地磁场，所以你就眼睛也没看见，也没感觉到什么，但是你整个人心脏也舒服了，这儿也舒服了，那儿也舒服了，对不对啊？ 对，我心情也好了、 啊、心情也好了， 心情可开心了，那人心情都不好 啊。 那徐主任，这谢谢你啊！我这有个健康的身体和一、 嗯， 我重建了幸福生活，这都是感恩。我刚才不说吗？ 嗯嗯。 感恩你们，感恩徐主任， 不用谢我了啊！不用谢我，不用谢我。 哎，那、 啊、你健康， 谢谢 我高兴啊！ 哎，谢谢，哎， 哎，不用谢， 谢谢 再见， 哎，好了，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您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鞍山的。 啊，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53岁。 53岁啊、也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是。 阿姨，那接下来呀、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生物场治疗仪之后您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好。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哎，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我吧，从用这个生物治疗仪吧，哈、我现在哈就是颈椎吧，我是38岁就开始有颈椎病了，但是呢，我没怎么太重视这个颈椎病。 嗯， 后期吧，这颈椎病就给我带成啥样式了呢？高血压、心脏病，完事儿又什么脑动脉硬化了、给我带来挺多的病。 没想到这一个颈椎病，整出这么多事儿来。 嗯、对呀、是啊。完事后期了，我就是那个做的，后来人家大夫让我做磁共振嘛， 和磁共振， 我就是什么方法我都用了，什么针灸啊，什么又是理疗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药啊，就是我都用了不老少。 那说明您对这个病重视起来了，对吧？ 啊，对。后来我就是在半导体呀、听到你讲座了，完我就搁手机呀、一集一集我都给他录下来了，因为你说的话吧，特别的冲我心，完事了我就是。你告诉我说啥呢？你治病你也别抛弃了啊！完后来了，我就得了。我说我再试一把吧。其实我就跟你赌一把，我真就是跟你赌一把。完事了，真的，你就是你说的话吧，特别的打动我的心啊！那天我听了以后了，我就是心啊，我就是，俺怎么说你就流泪了呢？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人有病的时候啊，就是最需要的人就是那种关心吧。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后来我那么用了你那个生物治疗仪，我又不天天听你讲座嘛。后来了，我就是上这报名了，报名我是第一批报名的。完后来了，我做吧哈，我是头一天哈。我就感觉我颈椎就特别好，因为我脑袋吧就是你一天迷糊，一天不迷糊。其实我迷糊的时候哈，我很烦恼嘛，然后因为我有病时间太长了。我都病死都就是说都12年了，吃降压药都吃12年了。因为讲降压药特别的难，完事儿我用你第二天的这个生物治疗仪以后吧，完事儿我就是肩周连上就好了， 肩周连带着就都好了。 啊，对，是的，完我就现在血压都平稳了。对， 那这个做了以后，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了。 徐主任，我现在都不迷糊了，我现在要不是一天迷糊，一天不迷糊吗？我现在迷糊都不迷糊了，可高兴了， 迷糊都不迷糊了， 特别的感谢你， 那你的一体多病，其实咱们生物场治疗仪全都可以调理，因为它能调理七大系统。这七大系统啊，基本上把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病啊，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呢，22大类病也正好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那在你的身上，如果调理下来，还有呢一种就叫阿是穴。就是哪儿不舒服就坐哪儿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反正你哪儿不舒服他就坐哪儿，这个做的真是不错。 对呀、是啊。 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了，谢谢。 哎，好，再见。 好，再见。 重要通知：生物场治疗仪1000元免费体验费用发放将截止到9月6号结束。还未报名参与免费体验的朋友，请抓紧最后时间报名。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